即系银行佬咧，以前人哋讲过啊嘛，银行系有钱，喺你有钱嘅时候夹硬借一把遮俾你啊，到到你冇钱嘅时候咧，到到落雨嘅时候咧，佢收翻把遮，仲要剥埋你件衫等你烂病。 你唔行出第一步，你永远唔会有第二步嘅。 即系好似阿 Tony 咁，十九岁揾过500万，少年得志，可能未必好事。 系好捻大镬噶，话俾你听啊，好捻大镬嘅。 即系到嗰阵时嗰个飘飘然，同埋你个成功感咧，会带俾你一个。 好，你觉得你自己系天才嚟噶？ 我哋或者咧，我哋可能会搞一档生意叫易德生活。 易德生活百货。 点解咧？在易德道住，出入马会，喺朝头早去美丽华健身室沟笑。 咦，我谂到啦。 对呢份工作唔系做零售，系对我而家呢份工作，仲系不离不弃。 星期易德道。 好，各位，今日系5月24日。星期二得到，咁今日咧呢段時間咧應該係直播嘅時間，我哋都係喺5月24日做嘅，不過咧都仍然係錄，因為今日直播唔趕唔切出街，咁啊大家聽到嘅時候咧應該都會係超過5月24日嘅， 因為今日工作比較繁忙，咁係趕唔切嘅大家，因為我哋又要籌集翻四個主持咧，今日係四個星期二得到嘅核心主持， 副添上陣， 係啦，冇錯， 係啦，有我啦 ，Johnny 啦。 有我 Tony 啦， 有我九尾露面嘅大 N， 大肥啦， 系 咁啊，一系啦，我上次 九尾咩添？ 九尾咪 九尾， 我上次我都一次见面咧，就同阿大肥讲，我话好想同佢夹一次做节目， 系， 所以安排今日， 系喎，今次都系突破性，你哋第一次同台嘅喎， 系啊，学呢样嘢我系梦寐以求，因为其实我成日听佢，佢讲嗰啲咧，因为佢好多大陆嘅嘢咧，其實真的我少接觸的，變咗大家可以互補不足，非常好、我成日都覺得做生意好，做拍檔好，是一粒一突，咁先有火花噶嘛。 係 啊，講粒突好啲好嘢話。Tony 係咪啊？ 你一個係粒突。 嗱，因為咧身形咧大 N 係屬於 fit 嗰只嘅，咁啊大肥啊當然係略肥啦嚇。咁因為咧就而家大肥就好似冇咁肥啦，咁第日可能都唔好叫大肥啊，已經唔算大肥啦，因為已經有 你講開大肥，我一定要幫我哋一個網友阿 Ben 澄清一下， 冇錯， 因為佢更加肥，佢成日俾人誤認為係大肥。 係啦，嗰、那個400磅嗰個咧就絕對唔係大肥嚟嘅。 而家大肥係得翻 200幾啫， 二百幾磅， 203就係好瘦，而家瘦得好緊要啊！ 尋日同阿 Ben 一齊食飯咁，有阿禮哥啊，其他嗰啲人走嚟係咁問阿 Ben， 喂，你係咪大肥啊？我係你嗰個， 所以咧 唔知點答。 即係咧，你以後如果你講錯講嘢得罪人咧，有人想斬你咧，咁但阿 Ben 就好危險， 可能 你一定要幫阿 Ben 澄清， 因為咧嗱，你知啦，身形大啲咧，體積大咧，斬中機會多啊，所以咧你真係唔好咁樣害佢啦，因為到時阿大肥同阿 Ben 寫出嚟咧，人哋話一肥一瘦嗰個啊，咁啊死啦，係嘛，咁啊俾人哋誤會唔好啦，係咪先？好啦，喂，咁啊閒話就講到咁上下啦，我哋講翻主題啊。因为今天呢我们是最 update 的时间，因为不用隔了两天嘛，就讲一些时事呢，第一时间真的笑到不停得口、因为据闻呢就有两位法律界的精英就呢去上了北京呢，就开了一个那些叫做什么会啊， 一带一路访京团。 一带一路访京团 就是由这个中澳法学交流基金会主办的。 是 哇！即系要对住先读到喎。 系啊， 即系呢啲会其实系搞乜嘢嘅咧？阿律师， 我真系唔知 喎。我想问下，你系业界人士，你都法律界嘅。 系啊，唔系我利益申报先。嗱，系啦，嗱呢单新闻咧，我琴晚夜妈妈睇到嘅。 系 咁咧，我琴晚睇嘅时候咧，我谂咗一阵嘅，即系咦有少少熟口面。咁咧，我系冇遗意，跟住后来再忍唔住再 kick 入去里边睇咗内文咧。咁我利益申报下先啦，即系呢两位涉案人士咧，我喺工作上系有 有交往過嘅，曾經，不過好耐之前啦。 唔係，因為你法律界老實講，實有機會撞到噶嘛，冇理由話完全唔識啊，未聽過啊咁樣。始終咧，人哋都係法律界精英啊，係咪先？因為你睇翻佢咧，嗰、那個叫做一位叫蛇乜鬼啊？ 蛇英輝。 哦、蛇英輝咁啊，一個名字裡面有三種，有兩種動物喺度啦，係咪有蛇有鷹？咁蛇英輝先生即係魚字 通穿啦， 即係個魚字通穿嗰個係啦，蛇絲萬嘅蛇就唔係一條蛇嘅蛇。咁呢位蛇律師嚟嘅喎，佢開律師樓嘅喎。 係啊。 另外一位阿翁先生咧，就好似係師爺，就唔係律師係嘛？ 係啦， 即係嗱，都係法律界精英啦。咁佢哋咧，即係我哋都有略有所聞，因為我都有去打聽一下嗰啲法律界朋友嘅。咁佢哋話佢哋喺行內好聞名嘅。文名即系我都系听翻嚟啦，我唔系我亲身经历，我领心就先。咁佢哋法律界文名咧，系佢哋系以嗰个叫做咧行事出位，同埋咧比较热爱嗰啲叫做娱乐事业， 即系 CEO， 我哋叫做 Chief Entertainment Officer， 啊，即系娱乐组长嚟嘅。 系啦系啦，类似嗰啲。 据闻啊，我听人讲嘅啫，就话咧。即係我哋聽人講嘅啫，咁啊食完飯之後咧，通常咧就已經好開心嘅， 係 嚇，成日都好多餘慶節目嘅。 唔係佢哋其實都好咩嘅，好熱衷於運動嘅，例如跳舞啦。 咁好嘅呢啲。 嗱，因為咧我要澄清呢個坊間嘅講法錯誤嘅地方喺邊咧，係就係咧，我哋一般咧喺呢個業內咧，即係去呢個叫 KTV 係嘛？ 唱五零熱愛音樂冇乜問題， 卡拉 OK 咯。 呢啲一種行為通常叫跳舞，就唔係叫 跳舞 叫雞。 係啊， 跳舞好正常啊，運動嚟噶嘛， 係 咯。 係啊，問題就係跳舞係真係唔會有人跳舞咯，主要係。 不過又覺得奇怪啲，跳舞跳到影相咧，我真係覺得千古奇聞啦。 哦，係呢樣嘢比較，因為通常你見到啲人咧打籃球好多唔會攞部手機自拍噶，又或者係又咁，但係咧攬住條女就我嚟。自拍咧就比較呢啲叫咩啊？即係點啊？戰利品啊！因為你都知道啦，啲人而家中意影相嗱，港女食飯之前啊，叫條龍蝦嚟食咁啊，影相啦。咁呢個男人港男嚟啊嘛，包條女。咁啊，見到條女咧，就當係戰利品，灼之前咧，食之前一樣影幅相，係咪？ 不過我 一樣啫嘛，你不過啲女啊食龍蝦，呢個咧就食一條女。 喂，我之前都講過一種咁講法噶啦，建制派不嬲都係啲冇乜腦啊、蠢啊，我講嘅， 係 因為佢哋咧就唔需要即係擘大個口。就有飯食啦嘛，變咗唔需要用嗰個大腦 creative 啊，或者去揾食個機能啦嘛，因為擘大口咁樣，即係嚇建制就會俾嘢你食噶嘛。 係， 但係蠢都有極限㗎，唔會蠢到影相啊嘛。其實今次呢單嘢咧， 呢個都係建制嗰個屬於。係 啊，其實我唔介意你去跳舞啊。 要講下呢個中澳法律學交流基金會係乜東東先嗱？原來咧係有個網頁嘅喎，咁我哋咧睇過佢嘅網頁咧，佢原來咧就係話咧係一個香港同澳洲法律界了解中國大陸法律同埋法律機構嘅平台嚟嘅。 哎呀，中澳我以為係澳門啊，原來係澳洲啊， 原來澳洲。咁點解原來澳洲咧？睇翻執行委員會個名單咧，就會發現咧一個執行委員會嘅主席咧，原來就係馬恩國大律師嘅，哇，即係相當之出名咯。 嗱，我都話咗係法律界精英嚟啦，連馬英國咁難請人都請到嚟。 副主席亦都係呢個反佔中嘅大旗手啊， 錢志容， 錢志容律師，哇， 好出名喎，呢個錢志容。喂，呢度即係全部都係嗰啲叫做咩喎？法律精英嚟 嘅。未啦，再當你揭去呢個顧問局嘅時候咧，咁咧裏邊係有更加多一系列嘅建制律師喺入邊啦。 是 有呢個梁美芬博士啦， 簡福儀啦， 有呢個簡松年律師啦， 係， 即係嗱呢個就 可以可信話呢個咩喎蛇咩一窩喎嚇，因為嗰度有姓蛇嘅律師，咁咪蛇咩一窩咯嚇， 蛇一窩咯， 係， 即係係好刺激嘅，特別係。 咁哇！真係 人都有、啊、 人才仔仔喎、啊，真係、 啊。 不過大欣你講得啱嘅，唔知點解咧，佢哋係法律界精英咧，但係唔知點解入咗建制之後咧，就真係擘大個口，個腦即刻好似個功能停頓咗咁。因為咧，你諗下一個稍為即係清醒啲嘅人咧，你都唔會去呢啲咁嘅場合度影相噶嘛。你真係當得好光明，但係一係咧就你已經係滑咗。覺得呢樣嘢咧 慣咗啦， 慣咗慣匪嚟噶啦。 係、 喂，我掃多兩槍冇所謂啦。 係 喂，有好多。 啲賊嗰啲咁樣，即係墨西哥嗰啲咁樣，喂，嗰啲毒販啊，影曬相啦，有咁所謂啫？我同你周旋添啦，因為我已經冇嘢射啦嘛。但係你呢啲咁嘅 case 嘅話，因為你係蠢，所以我永遠都中嘅。建制派一個字蠢。但我唔知道你蠢得咁緊要啫。所以你今次仲有喎，好肯定咧呢張相咧係啲耀武揚威。影完之後咧，就擺喺自己啲群組、啊。 因為我初初睇嗰陣時候，我都諗緊啊，張相會唔會係記者跟住佢哋尾潛入去嗰個場所咁影咧？但我睇翻嗰張相，其實 佢隻手係自拍噶， 即係唔似喎，唔係記者偷拍嚟喎。 係啊，呢啲出於自願嘅。 其實咧，嗱，咁啊，我啱啱我都係睇緊同一個網頁啦。呢個網頁咧 ，Google 咧，而家咧，你一打中澳咧，就已經咧， 就係佢哋兩個 排頭位噶啦。 哇！真係呢、這個喂，即係你名震中國唔係香港同澳洲叫做法律界精英兩地法律精英， 直情一老一帶今次為佢而生息啊！ 哦，係啊， 你諗下啦，上個禮拜阿張福江嚟到香港， 一帶一路 講咁多次都冇人講，而家喺 Google 一打中澳一打一帶一路， 一帶一路， 你自己睇下咩都是為了一帶一路而生存啦，因為條女通常嚟講一拍完之後，通常嚟講都拉件衫就一條帶，跟住路， 唔係 咪一帶一路？ 唔係一帶，佢一個男人就帶袋，嗰、那個女咧就路，嚇依叫一帶一路。 不過即係我有個題外話講講啊，好快講講。我咁啱咧，你講呢個中澳呢個咩？咁我睇咗個主席阿馬先生嘅樣咧，講真，唉，我前幾年咧係學過上學嘅。咁啊，我唔讲啦，即系大家知道我想讲咩噶啦。 唔系都 有样睇嘅， 唔系佢样都几敦厚啊。 系咁唔系啦， 见佢喂同贾庆林唔系好争好多啫嘛。 即系你咁讲 另一个庆亲王唔系争远嘅咋？ 我亦都讲一件真，我讲一件 都几上头噶。 我讲一件我自己亲身经历啦。 系 话说有一次喺停车场撞咗佢，边度唔讲啦。 系 咁啊，咁啱我耷得切，咁佢行过。咁大家冇咩碰撞嘅，咁於是佢俾我眼神見到咧，我覺得係一個黑社會或者即係我話某個人啊，唔係佢啊，即係有個人好似黑社會咁眼神望住我，咁呢種眼神咧，我人生係見過幾次嘅啫，係通常一啲大難啊，我哋由細到大咧，我爸我媽或者我長輩咧都會教我哋一個人隻眼咧。其實是出賣了你的一個， 我係啊，你睇眼神看得出嘅。 而佢嗰日嘅眼神咧，係同一個殺人犯望住我咧，我是寒嘅。 哦， 咁我遇過幾次嘅啫。咁另外有幾次咧係一啲黑社會大哥。 哇！出自一個大律師個眼神咁。 喂，冇講， 唔係佢，我唔某人啫嘛。 佢某人啫，除咗嗰個咁啱呢件 事。我撞到某個人啫嘛，我諗 呢個場合嘅時候，啱啱佢又喺同出，即係啱啱佢喺附近咁解啫。 因為我唔想有啲咩咁啱，我見到某個人啫嘛，係咯。喂，講下第二樣啦，即係呢單嘢仲有啲， 唔係呢單嘢咧， 仲有啲咩我曬出？ 非常之好一個有趣嘅題目咧，就係啦。一個點講啊？法律界精英咧，坦白講啊，去跳下舞即係就算叫雞都好啦。其實唔係咩罪幹，即係唔係咩罪惡嚟。我覺得揾到食係咪？佢揾得咁多錢，咁啊咪喂 夜蒲冇問題。 係啊，出嚟蒲有乜問題啫？冇問題㗎， 有犯法 冇問題喎。呢個人權嚟㗎嘛？人喂律師都有權叫雞嘅啫。 但係佢犯咗國內嘅法律啦嘛。 其實係㗎， 喺香港就唔犯法啫。啊，但喺國內。嫖妓是要刑拘15日的， 佢而家冇話嫖啊，攬住嗰條女 已經係噶啦。 嗰個唔係啊，對唔住啊，喂，我諗你真係唔知啊。但係可以咧，你響街嗰度咧，你拖住個女仔，你噏唔到佢名咧，當你嫖噶啦。 咁佢可能噏得出噶嘛？ 唔係，佢真係唔係，原來真係探討國內法律喎，即係佢就係用呢一個方式嚟突顯國內法律、國內刑事法同香港刑事法嘅差異啊嘛。 我呢個原來鬥士嚟嘅喎，有咁講法。嗱，唔係你哋咁講咧，我都覺得唔係好公道。嗱，因為咧。佢只係影相，唔係咁可能佢真係同嗰條女跳緊交誼舞咧，係咪先？你點知唔係跳緊 Tango 咧？ 我哋張圖係唔會就係嗰張圖，我哋今集等大家研究一下自己。 有好多圖噶，唔係你其實但你上網睇到佢哋好多張圖唱緊歌啫嘛，佢都有同梁美芬影咗類似嗰啲噶，唔通你話佢嫖緊梁美芬？ 係咪佢同譚慧珠添？ 譚慧珠都係啊！嗱，當然呢個大家都大家有共識嘅，都明白。 我相信啲網友亦都會明白係冇人會願意去嫖呢個譚慧珠。 唔係呢度要譴責香港01同埋明報先，因為網友話咧，我覺得佢指出得非常之正確。 係 條標題咧，呃咗啲網友撳入去。佢條標題大大隻字寫住咩一帶一路訪京團夜蒲唔知乜乜又咩 跟住 記唔知乜啦。 但扮第一個出嚟。 撳落去咧，張相咧就係譚慧珠。 譚慧珠係啊，就變咗譚慧珠咧，就其實好無辜啦。 即係咧，如果因此而受到任何嘅精神上嘅損害咧，其實我覺得係一個民事索償 嘅理據。所以我香港零一最唔負責，佢唔打格仔咯。 係啊，我覺得你咁樣講咧， 係點啊？ 嗰兩個男人都分別同譚慧珠影幅咁嘅相。而家問題係呢兩個男人係身心受創。有邊個 好 happy 喎？影 有邊個啊？我唔係啊！事後影嘅時間好 happy 咧。事後竟然一個男人唔夠五十歲嘅男人同譚慧珠擺埋一齊，仲話涉嫌嫖妓啊，或者類似咁樣咧。坦白講，個男人係身心受到重創，我覺得。 哇！以後真係要笠膠袋出街喎。 跟住仲有 打格仔喎， 跟住仲有梁美芬， 係啊， 係嘛？ 仲有同阿梁美芬影， 仲有同梁美芬影， 仲、okay, 控得好埋喎， 系咩？喂，争少少面贴面噶啦。 正如头先大 N 所讲咧，呢张相亦都系系好类似嗰啲 嫖妓， 系啦，一齐合照嘅。咁冇理由假定咁样影张相就系嫖啊嘛。 唔系咯，你系咪嫖紧？而家系咪嫖紧梁美芬咧？ 唔 可以咁讲噶嘛。 咁通常呢啲寂寞嘅女性可能冇收钱咧，就不能讲嫖咧。 哦，阿炮头话斋，玩完佢唔俾钱咪唔叫嫖咯， 冇错啊。啊！又俾你入到喎，呢個 係咪啊？ 果然係周星馳。等下 呢個節目要走係 係， 唔係嗱，因為咧，我哋節目咧，其實就係比較多元化去探討任何嗰啲社會上嘅問題嘅。係 啊。 咁我哋如果嗱，人哋問我可唔可以從經濟角度去了解 可以 呢單事 咧？可以㗎， 可以 都可以嘅。 一帶一路。就是要大旺翻國內的呢種事業。 係啦，嗱，因為點解咧？習近平自從反貪之後咧，東莞死曬，東莞十八式已經係咧喺大陸名存實亡啊！咁呢位兩位法律界嘅精英咧，為咗振興祖國一條龍， 精英 為咗振興呢個祖國嘅一條龍服務咧，係咪？可能係復興東莞十八式，係嘛？將佢叫做咩啊？發展到去北京啊，因為你知道啦。 如果北京成功嘅時候， 我就一帶一路去66個國， 冇錯啦， 66個國家啊，全部將佢發揚光大， 即係好似咧菲律賓咁輸出工人，咁我哋嘅女性咧就輸出去嗰啲地方， 係 賺外匯， 賺外匯。 哇！呢條數真係好過中立集團啊，變咗人肉絲綢之路啊，將中國嘅女性發展到去呢個66個國家，中亞去到威尼斯個絲綢之路係嘛？ 或者叫中槍集團啦、啊。 中槍 集團咁 IPO 呢樣嘢有得諗， 女字邊嗰個 齊中槍集團，唔係其實咧，佢哋兩個咧真係嘅，真係為咗呢個國家咧一帶一路做咗好大貢獻嘅，因為一帶一路咧而家咧四方八面啊，所有國家都好似咧 好似抵制咁樣， 叫女彈鐘啊，明明簽咗約轉頭彈鐘，係佢咧就希望咧轉一角度。 求其失咗八嚿水， 嗱我又帮佢平反一下先，我叉开一阵先。呢两个好似唔系建制派嚟嘅，新闻报道话佢哋系攻击曾玉成嘅， 佢哋攻击曾玉成建制派， 可能里边即系自己内鬼啫，佢好多好多组嘅。 因为佢你睇下， 嗱我按翻呢、這个， 先 like 佢。 等阵按翻嗱苹果报道咧，嗱苹果有张 cap 图咧就系里边咁讲嘅。 2012年， 就是、如果曾玉成呢个扑街做特首，我就唔再承认我系香港人。 咁呢個利益分配咧， 九個 like 咁少， 係咁上下啦。 但你諗下喎，你話齋你先 like 佢，你埋得馬恩國 對，你埋得啊？你仲話你唔係建制？ 我都話啦， 我咪推論下。咁即係其實而家梁美芬、馬恩國、李思嫣呢一堆係一夥喎，其實佢哋係反曾玉成喎。 喂，呢、這個係啊。佢支持梁振英噶嘛？ 系啊， 咁啊當然反曾玉成啦。嗱，你唔好講近期啊，唯一一個出位言論就係呢個譚慧珠小姐啊撐梁振英，係得佢啫嘛。 係， 仲係啊，仲撐嘅。 咁但係喎，但係而家譚慧珠同你割席喎。 唔係因為佢，因為佢 哋彈嘢， 感情受傷害。因為佢唔嫖譚慧珠嘛。 係啊，感情受傷害。 如果佢哋兩個同譚慧珠 VP。 一定唔會割席。 喂，你記住， 我嫖佔正確， 唔係嫖佔，唔俾錢啊，唔使嫖嘅， 冇錯。 不過啊，亦都可能係壓入到嘅，因為可能係調翻轉俾錢，逆向俾錢。 係死我，我覺得呢個節目啲似星期五好啦。 譚慧珠俾錢噶嘛，可以係咪？ 係。 咁你譚慧珠，喂，調翻轉頭啦，你可能誠意唔夠啊，個誠意金唔夠，人哋咪唔制咯。 嗱，我哋咧以前咧古代咧叫當兵三年， 豬乸當雕。嗯、 但是呢劑真的告訴你，吃什麼藥都金槍都不舉，不是說笑。 我們是不是應該開個新節目叫一帶一路星期二得到？ 不如講回認真一點啊，大家即其實我上一次我自己節目都問過一個問題，其實一帶一路帶來什麼商機？剛剛入墨西哥彈鐘啦，跟你說 八九啦， 兩嚿水你八百萬、 啊、回回八嚿給你，即好像給乞兒一樣，哎拿回八嚿去啊，穿穿穿啊，這樣要這麼上 下穿穿穿。喂，其實都幾大鑊的。 喂，你投資百鳩幾億起條鐵路，人哋攞翻八嚿水俾你，屌你乜喂！嗰啲錢啊，真係撩牙都唔夠啊，唔係講笑啊！ 喂，其實呢攤嘢一帶一路其實係蝕到入肉噶嘛， 一定 係。根本學我哋即係之前都討論過啦，根本佢就係啲咩海沙派巨鯨幫， 嗯，即係咧排除咗少林武當峨眉空洞之後，嗰啲叫做二打六，即係海沙派啊、巨鯨幫啊、神拳門啊、許留山啊。细米捞乜撚嘢，聚埋一齐就话搞一场武林大会，选一个武林盟主出嚟。而嗰个武林盟主系几乎系不堪一击人，可能少林一个求其一个扫地嘅就嚟督死佢。 你见唔到今日阿少林掌门去咗越南咧？ 哦，系啊， 两件事啦，做咗。 少林嗰个方丈， 阿方丈，嗱，佢做咗两件事。佢做咗兩事，第一件咧就同個 Anthony 食越南菜， 食越南菜。嗱呢啲咧，即係我唔理後邊啲真定假啦，起碼人哋都 應該都係特務嚟， 特務嚟嘅。不過，即係另外仲有一樣嘢做咗出嚟嘅，就話佢開始賣武器俾佢哋啦。 哦，係啊。 咁呢個咧其實釋出一個好大嘅話俾你知，你唔好喺度搞嘢。 係啊， 我嚟到你度，第一我係已經就係卸任啦，冇咩包袱。第二，即係。學如果話俾你知，你唔好搞搞震，你啲咩一帶一路話俾你知死梗。如果嗱，仲有越南咯，我自己去過啦。其實越南咧，如果有啲廠，你話而家 其實越南好憎中國人嘅， 絕對係。 嗯， 我喺嗰邊，不過咁佢對我哋香港啲明星咧。都仲有一份好好嘅糾 正，因為嗰陣時港產片啊嘛， 冇錯。 你見嗰陣時港產片配咗越南話咧， 嗱個 case 有少少似咩咧？有一次咧。日本人啲人唔中意，但系咧都中意佢買佢啲嘢啊，消費啊。咁佢哋對我哋香港人冇乜嘢嘅。佢因為咧，我哋有嚟話啲咩周星馳啊、劉德華啊、Beyond 啦、啊，嗰邊好流行嘅。 哦， 咁我都去嗰邊。咁你話係啲廠家去嗰度，我俾你知絕對正路。第一洗費都相對相算 平過大陸， 平過大陸。 嗯， 尤其是如果你計北上廣嘅話咧，平好多添。 係， 兼且仲有一樣嘢好緊要嘅，人哋有 Facebook， 有 Twitter。有上到網， 咩都冇撳。用到 Google， 用到 Google， 係 咩都冇撳， 冇嘢撳，冇撳嘅。人哋而家嗰個成個政府咧，開始親西方啦。 係， 咁你仲行翻條回頭路？ 喂，而家越根本而家依班人咪開始行翻以前阮文兆咁樣咯，將個胡志明改翻走啫嘛。 冇錯， 越南人可以以前不嬲親西方㗎，不過有個北越走咗出嚟咁解啫嘛。 另外仲有一個再遠啲啊，古巴。古巴而家開始啦， 係啊， 開始又做緊呢啲嘢啦，所以咧美國嗰個影響力咧開始其實越嚟越大嘅， 係， 尤其是嗰個軟實力啊啲咁樣，我有啲朋友咧都講，我最近都講過話，我唔出名呢個節目啦 ，anyway 都，嗰邊美國尤其是 IT 咧嗰邊咧係都仲係好好人工， 嗯， 講緊一個女仔出嚟啱畢業嘅，人哋已經係俾緊$120,000年薪， 哇，百鳩幾萬，即係超過$100,000港紙咯， 絕對係啊，啱啱畢業。而家又跳槽啦，做咗一年到，而家150,000年薪啦。 哦， 咁即系其实嗰边啲系好好景嘅，佢同埋会将好多呢啲咁嘅软实力咧，去移去呢啲外判，将佢下一线咧。其实嗱，你计一计嗰条数嘅，而家我都系外判俾佢哋，睇下而家个 program 嗰边咧，大概$10,000到嘅啫。香港你冇$30,000请唔到，仲要请唔到添。 系， 咁你可想而知，其实点解啲嘢咧开始会移过嗰边咧？ 系， 第一人哋有知识， 系， 第二。冇相對冇咁欺騙，所以一帶一路我自己就我真係求跪求有啲即係支持一帶一路個說法嘅人咧，真係對下嘴。 講咗少少題外話，兩三嘥兩三分鐘。越南咧，而家基本上咧，好多外國嘅投資啊，尤其咧係做啲比較高科技嘅咧，去到嘅時候咧，因為越南咧嘅大學咧好多大學生其實都，但係佢哋嗰個水平係好低嘅。咁而家變成咗咧，好多外國嘅去投資開廠啊，或者做 I T 啊各樣嘢咧，佢哋根本上係重新培訓過你哋所有嘅大學生，佢喺工廠裏面或者佢寫字樓裏面，佢係重新開辦咗一個大學課程，就培養你哋嗰啲人咧，就 A、B、C 重新做起，咁啊簽一張長約，咁你佢哋將你嘅食宿啊、洗費啊，全部喺曬裏面，你翻工以後就跟住咧就繼續喺裏面。如果你讀書，你係打呢啲所有外資工咧，你啲仔女全部都有免費嘅教育。 將美國嗰度搬咗過去， 係啦，所以咧佢哋嘅競爭力咧過多可能誒十年八年之後咧，佢哋平均嘅水平咧係高過曬你成個中國嘅。 最緊要一樣嘢，人哋嘅網絡開放咧，會令到個資訊咧可以好流通。 冇錯， 因為你大陸最大鑊咧就係話啲資訊根本就係受制於嗰幾個網站，而呢幾個網站根本佢有啲叫利益，即係好似前 你收到錢，你就會幫佢遮門呢啲醜事；你收咗人哋錢，你就幫佢賣廣告， 甚至乎敲人觸角添。 哦，系啊， 即系话你唔俾钱我落广告啊， 系啊， 我就话你乜乜，话你乜唱衰你， 喂， 咁你点会攞到一啲好嘅资讯咧？即系你永远都学埋一啲所谓权威，但系其实原来咧，好似嗰个百度嗰个咁整死人、医死人嗰、那个嗰单嘢咁样，咁呢啲系喺西方国家系唔容许， 系绝对啦 ，Google 唔容许嘅。 喂，咁啊，扯開一路一帶啊，一帶一路啊，扯遠少少啦。喂，我哋講翻呢兩個主角咧，涉事兩位法律界精英。咁今朝早我再睇另一段新聞咧， 係 哇，令我覺得咧，法律界嘅人咧，其實運動真係唔夠。 嗯， 因為點解咧？佢依位叫做蛇律師啦嚇，蛇律師依位精英咧，就佢寫字樓23樓嘅。 嗯， 咁為咗逃避記者嘅追訪咧，佢咧就決定行樓梯， 徒步 行樓梯上去。但係咧，記者亦都係跟住，即係你知啦， 追訪 係又有依個叫做咩啊？即係 鐵腳馬眼神仙 係啦。咁記者一定追住佢嘅，咁追到16樓咧，佢就冇氣啦。就焗住咧，就接受記者嘅訪問，俾記者逼， 即係由原先唔打算回應，追咗16層之後，終於不定決定回應。 咁我淨係睇你標題咧，覺得咧嗱，運動咧 係 其實係每一個界別都需要嘅，因為你唔知幾時咧，好似當年朱培慶喺莫斯科話落嚟，俾人哋追住嗰單嘢， 真係有啲笑。 喂，你要匿啊，周圍匿啊，匿喺人哋，匿喺嗰個 Coco 好似係咪 ？Coco 係咪 Coco 後邊？ 係冇錯， 一撚樣。嗱，我啲記性都有翻咁上下， 即係好似陶傑咁啊，避唔到，跟住次次包頭。 嗱，次次高啊！我覺得陶傑，你知唔知陶傑呢單嘢咧？其實係有套典故嘅，喺1989定90年有一套片叫《專吊大鱷》。 哦，係， 大家有睇過啦？ 萬子良 俾人剝曬啲衫，俾個悍匪剝曬啲衫，佢最後揾個袋包住個頭，冇人認到佢，雖然條條肥，咁佢去捉到啲賊。咁我覺得陶傑咧係向《專吊大鱷》呢出嘢咧就偷師 耍都添啊！ 佢係啦，致敬 係啦，致敬。因為咧，因為嗰、那個血氣裏面描述嗰、那個萬子良碌嘢好大噶嘛，包唔住佢嗰個膠袋包唔住，咪可能只能夠包住個頭，咁啊等人哋認唔到佢。所以咧有樣嘢都有典故，睇港產片睇得多咧係有好處嘅。咁我哋再講翻我哋呢兩位法律界精英啦。咁因為佢哋建制派咧，我哋見到好多大 N 話齋，我哋其實大家聽開網台都大家都有認識噶啦，都知道呢啲建制派咧係特別蠢特別柒嘅。咁但係咧又蠢又柒，又唔願做運動咧，依樣嘢覺得佢哋可能都要加緊啲， 冇必要嘛， 裝備自己咯。 咁其實佢有冇需要裝備自己啫？即係好似隔離， 唔係佢諗住嚟訪問嗰個文匯大公嚟噶嘛，唔會揭佢瘡疤噶嘛。 唔係 點樣知你蘋果嚟嘅啫？我哋明報 呢個世界咧，有啲嘢咧，餵得太飽咧，有陣時咧， 哦係， 即係佢冇咗個求生本能。 我成日都講笑咁講，我女成日笑嗰個隔離梳打浮嗰個病人 崔 士恩。 即係睇一次笑一次，我都話啦，你揾個北姑坐喺你隔離，幫你嚇、啊、吹細安咁講幾次，咁咪掂咯。 我都係成日覺得呢單嘢係建制，呢、這個唔係一個，呢、這個唔係一個即係 單一事件， 唔係單事，呢個係一個建制派嘅內控行為嚟嘅呢個。 係， 我覺得咧係似乎係劍指佢背後嘅梁美芬，我覺得。 即係想啲人想喐下梁美芬喎， 係我估計係咁。 梁美芬， 但係嗰兩條友自己本身都要好大鑊。 咁當然你都要即係充滿黑材料先可以咁容易俾人掌握到啦。 哎呀，我諗到一樣嘢啊！ 係點啊？ 而家咧，我哋見嗰、那個出面吹緊風嘅林作係九龍西咧，我諗法律界要消滅梁美芬，要滅鼠啊！ 咁唔出奇喎， 你諗下 嗱嗱，如果林作去九龍西度選。咁而家將梁美芬係時候拉下馬咪啱咯？ 梗係啦，你又醜樣係咪？喂，拉個林作出嚟年青力壯， 未開始打仗先滅你兩員大將先啊！ 係啦，所以咧，我覺得咧依單嘢係有關聯。 佢有冇割席咧？而家梁美芬就 點割啦？ 唔割得嘅， 你嗰張咩啊？嗰張 你嗰張嘢 咁樣，嗰張咁樣點割啦？ 貼面㗎啦呢張嘢。 喂，選嗰陣時啱喎，呢啲攞出嚟嗬。 哇，係啊，係啊。 啊，選舉肯啱啦，真係。 咁啊，即係幫林作拉票就唔得，咁啊即 係冇幫林作拉票嘅。兩害相權取其輕啊嘛。 係啊， 係咪？ 呢個禍害大啲。 使唔知？ 即係如果嗰件未知啫。 係。